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22集。又是大约一个小时过后，何修义的睫毛一动，睁开眼睛，将手捂在唇边打了一个哈欠。哈欠打完，他才发现自己左手手心上面写一个然字。看来这是左然早上较早时留下的，但是自己没有醒，左然便作罢了。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鬼使神差一般，何修义重新的抬起手按在自己唇上。左然走进套房卧室，看见的便是这一幕。左然。何修义有一点不好意思，左然唇边带笑。 起来吃点东西。 哦，何修义急忙爬起来，走到浴室洗脸刷牙。二人一边吃早点，一边查看舆情。何修义的微博下边几十万条恭喜意义翻不过来，娱乐新闻也都重点报道此事，这些新闻下边评论就各异了。青草青青说， 我2分35后演技是最好的了。 少年意气说，真正的好演员跟 AB 之类的小鲜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。 后面一车评论说，什么关 AB 什么事啊，暴走 AB 在家中抢， AB 吃你家饭喝你家水了。 也有人说喜欢这个故事，可以思考很多。当然也有人说讨厌这个故事，为什么就不能表现社会上美好的一面呢？万里龙沙不挺好吗？干嘛转眼又拍这个？不过其实新闻上的剧情简介也只是寥寥几句而已，而热转的微博除了银熊消息，还有何修义面对媒体记者的一系列回答，比如那个我没有厚积薄发，苦尽甘来，绿叶开花呀，转发一堆哈哈哈哈哈，为什么不可以按照套路回答之类的话。何修义过去被采访次数不多，因此也更少会表现耿直一面，而耿直甭论是真是假都非常能够引起好感。何修义也不管，干脆关了微博还有各个网页。左然问， 怎么了？ 心情好，担心见到什么很糟心的评论。 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奇怪，读了10000来条表扬他的评论，也会因为一条批评他的留言让好心情毁灭殆尽。左然点了点头，走吧，去市里逛一逛。于是二人到博物馆岛，几个广场，几个教堂，犹太人纪念碑和柏林墙等等景点转了一下，在近千年的历史当中穿行，感受流散在时空里的一声叹息。晚上左然与何修义跟随剧组一起乘坐飞机回到北京。回北京后，左然光速地完成了好几件事情。第一件，他将工作室改成文化公司，并且重新整合公司业务，不仅自己制作电影，还开始投资电影、电视剧还有综艺节目。对此左然对何修义说， 帮你拿了影帝，终于有些时间来忙公司的事了。 此前左然一心一意地拍又见于美丽，不敢有一分钟的松懈。第二件是左然一个人拍了一部东望，制作方依然是左然的工作室，然而影片却是李朝隐执导的，剧本收自某个大牌编剧，改自真人真事，讲述了由工兵分队、运输分队、警卫分队和医疗分队组成的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参与行动的故事。最后联合国在利比里亚首都向508名官兵授予了和平荣誉勋章。左然男一，女一没有，男二则是龙飞。左然很欣赏他，朝李超隐推荐，让他饰演了一个遭遇流弹受伤牺牲的运输分队士官。当初星空传媒投资协议要求左然的工作室3年内必须制作出3本由他本人主演的商业片，如今2年过去，左然只有一部万里龙沙，这也就说明了未来1年之内 左然必须主演两部影片，全部由他执导显然很不现实，因此左然直接收了一个很成熟的剧本，并且将他外包给了李朝隐，又邀请了一位金牌制片加盟，自己只有监制演员两重身份。对于东望中的男二何修义并不是很感兴趣，他觉得角色与万里龙沙中的齐剑飞有些重，但是没有齐剑飞那么复杂，演不过瘾。于是左然请了龙飞。何修义觉得左然也对东望主角一角并不算特别动心，只是出于商业角度认为他最能够帮助自己赢得对赌。左然演技一流，只用了两个月便将自己东望戏份全部完成。李朝也很惊讶，赞叹左然好像很少会出纰漏。第三件事就是左然正式着手自己想执导的古装电影。三件事一起干，何修义觉得左然的精力简直是无穷的，又要写本，又要拍戏，又要管理公司，又要恋爱，又要运动。几乎是在东望杀青回到怡然文化公司的同时，左然将古装电影的文字剧本定稿了。何修义又靠着左然，这会是个什么故事啊？ 自己看吧。 好啊。何修义接过剧本，一边随意聊天。哎，对了，左然，你还记得烟花厂的奶茶 CEO 吗？ 当然记得。 烟花厂的最后一镜拍完之后，奶茶 CEO 还放了礼花给他庆祝，在烟花中离开，十分浪漫美好。何秀一笑，又见于美丽的片尾名谢当中不是有奶茶 CEO 烟花厂的名字吗？又见于美丽在柏林斩获大奖之后，他们厂的烟花在德国的销量变得很好。 哦， 他说啊，向客户推荐时，每当提及柏林电影节获奖影片的拍摄地，对方都会很感兴趣。德国和美国是最大的两个出口国，一个需要大量手持烟花，一个需要大量的大型烟火，国外的销售额都要赶上国内了。你知道因为环境的问题，烟花爆竹燃放总是有禁令吗？他说虽然耽误了几天生产，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他又重回第三宝座，把那个可恶的第四压回去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那个爱哭的奶茶 CEO 好像又激动的要哭了出来。左然沉默了几秒钟，终于艰难的道， 那恭喜他了。 二人不再讨论湖南浏阳各种烟花爆竹厂的是是非非、恩恩怨怨、纠纠缠缠了。何秀义重新将目光置于剧本上的文字。两个男主不是情侣，他们各自有感情线，都有妻子。虽然那感情线淡得好像大学食堂给的菜汤，勉勉强强才能捞出两根鸡蛋丝儿。这回，两个男主也不是兄弟，还不是朋友，而是仇人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